医管局表示，过去几年本港社区冇爆发流感疫情，市民对流感抵抗力相对较弱，若果出现流感爆发，担心疫情会较往年严重。而随住社交距离措施放宽，市民又多咗外游，有机会接触外地嘅流感病毒再带回港。医管局已经向各医院联网分配超过7亿9千万元拨款，以计划及准备冬季服务高峰期的措施。总行政经理黄立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措施包括增加急症室的人手、加开临时病床、支援院舍服务，以及减低长者入院机会、增加普通科门诊名额等。他又说，若果新冠或者流感疫情变得严重，就不排除要减少非紧急服务。天气方面，强烈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今早显著转凉，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14度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清凉，密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早上天气相当清凉，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 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54点，升357点，总成交71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83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11,325点，升217点。暴风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96.4，升9.2；美团169.2，升5.6；阿里巴巴84.45，升4.5。盈富基金19.07，升3.7；比亚迪股份198.7，升7.2；友邦保险81.15，升2.65；港交所318.4，升12.4；周大福14.58，升9.2；小鹏汽车40.65，升7蚊；协鑫科技2.39，跌5仙。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01，英镑9.425，瑞士法郎8.269，澳元5.304，加元5.814，新西兰元4.93，欧元8.131，每百日元对港元5.6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667。日经平均指数报28,253点，升284点。港金报16,540蚊，比上日收市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54美元，卖出1,775.0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同埋坏车嘅消息俾大家知先啦。龙翔到观塘之前近住牛池湾村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不过都多车嘅。龙尾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咁啊受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龙翔到去观塘，近住牛池湾村一路去到黄大仙港铁站咧都系多车噶。而呈祥道去观塘喺明爱医院对开嘅中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多车啦，经过时间小心下。呈祥道去观塘喺明爱医院对开中线有坏车阻路嘅一带就比较多车。港岛湾仔洛克道部分路段仲系因为受到火警事故影响，洛克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道路至道至到市超域道嗰段咧仍然系封闭嘅，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可以改道行驶。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咧，只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啦。西行过海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都冇乜龙尾。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塞到新柳街，渡船街过海龙尾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油泥村附近。新界方面咧，港珠澳大桥主桥因为有强风措施啊，主桥嘅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沥源村段仲系繁忙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

早晨，早晨，我是小张，张杨继张。 啊，大家精神精神，好冻啊，十七度咋？我是小睿睿。 星期四，终于俾我遇上冬天啦、嗯！不过好彩未遇上马龟裂，因为相对湿度，好似你话斋 百分之 七十五， 未龟裂住吓、 啊。 今日我是马尿水， 你是马尿水， 记住你的名字、啊、知唔知啊？咁、 哦、 你记住 好 我又唔记得 你啊， 唔使定一定神啊。喂，其实你觉得今日真系冻唔冻咧？你嘅体感系咪？ 我体感系冻嘅，系啦。我出门口嘅时候咧，我觉得唔系咁冻。咁跟住咧，我已经尽可攻退咗手啦。我都系咁，已经攞咗有一件 嘅 就系 战衣嚟嘅， 冇错啦。潮晒，你谂下，我已经接到咧变得好细只，跟住我将佢摊翻出嚟，咁我就唉唔好将佢摆埋喺架车嗰度先。点不知真系着到啊！ 真系着到， 系啦，薄羽绒嚟嘅，都要啦。 舒服嘅羽绒， 好似阿群姐咁样讲啦，佢就话唔好啦，唔好理佢啦。总之咧就有啲咩靓衫都好着啦，得两日噶咋， 两日啫， 之后周末又热翻啦， 气温又上升翻。喂，但唔知咩，我自己嘅体感咧就觉得今日唔系咁冻啫，因为我出门口嘅时候咧。除了我加一件长袖的卫衣之外呢，我拿出来为对抗这个冬天的东西呢，颈巾和一件被褛我都用不到。 这样的，有讲过的了，就是年纪大的人的话，他们的体感呢还有会比较迟钝一点的。他会知得慢一点的。所以很多时候他就是 他黄昏先冻。 是的，可能会是这样。又或者你听日听日你就觉得冻了。 但你已经二十度了。 跟着又过 几天。迟一天你明白吗？ 又迟两天先热。到你们说我唔系好冻啊！ 呢叫 jet lag， 人生嘅 jet lag 系啦。 好啦，冻又好唔冻又好啦，我哋迎接今日嘅天气。 好啊， 十七度气温，出嚟湿度75%。星期四，今日爱好系列洒水热， 正 最怀念的 外国歌手嘅歌曲。为你在某天相过，在那夜分手，你讲过爱他更多。冬天哭过、死过、疯过、没结果。想再做旧日情，与你再会，还共这天没同步，无心欢喜。 王菲嘅呢一首《不再而起》咗之后，我哋今日风骚繁忙三小时咁，一阵间咧呢个爱好系列，大家就我见到今朝都多人提好多名字啦，吓、的确系嘅，即系嗰啲名咧系好多都系即系叫掷地有声啊，好多人都好怀念，有好多名作，不过就可能已经离开咗啦，或者系冇再出唱片，咁都可以作为怀念嘅一种， 冇错啦， 好啊， 好啦，咁啊咁冻嘅天气，大家咧就嗱，唔知道对于呢个洗澡呢一样嘢咧，会唔会有少少另外睇法咧、我最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有几种。对付，因为我细个啦吓，即系八十年前咧系特别冻噶嘛。 八十年前啊，哇， 系比而家 清， 我唔知而家后生仔 顺潮乾隆啊，应该 我唔知啊。 江南嘅时候， 啲后生仔 咁样 feel 唔 feel 到我讲咩？ 哦，梗系 feel 唔到啦。 嗰阵时 你喺乾隆下江南， 进入咗冬季，基本上你系冇机会再攞翻啲短袖衫，系咪先？即系换季，真系换季， 底衫都系长袖，你系唔会 嘅。同埋嗰阵时候有几多件衫啊？ 系啊， 系咪啊？ 系唔会 即系一个 季 头 仔？系啊，冇错，已经系一年四季衫喺里边，好鬼惨。 系啦，最多拨左拨右就系换季。 而家就唔系啦，而家咧我冬天衫又唔敢收，夏即系呢排啊，我讲夏天衫又唔敢收，因为分分钟下个礼拜，嘭一声真系唔知噶。 系你梁紧张，梁紧张系咁噶啦。 好啦，我细个嘅时候点咧？冲凉嘅时候，第一唔会咁快入去嘅，咁咧就再早年啲，再细个啲咧就用炭炉。 即系几时啊？即系皇帝年代， 应该系明末 清初 炭炉。 哇！炭炉好危险、啊， 好危险嘅、啊，一样炭啊！ 嗰阵时对认知即系呢一方面，唔系真系咁紧张嘅，同埋开咗小窗嘅，开咗小窗，我仲记得摆个炭炉喺度，噼噼啪啪，咁咧我仲冲冲下啲水，揈落去，等佢嚓咁样样添。 哦，有少少似桑拿， 系啊， 桑拿咪咁啦，不过人哋唔系一样化碳啫。其实你阿妈系咪？ 想个屎， 想有意外， 咁啊用炭炉， 都谋杀。 但系咧， 你讲真唔 好热嘅感觉，系热啊，直情系。 哦，即系直情 又细咧，系嘛？以前嗰啲浴室， 细路仔真系又 又唔系。我以前嗰个浴室大过我而大过我咁多个浴室，即系因为嗰啲旧楼咧，咩都大嘅。咁嗰个浴室系偏大嘅，咁所以都通风嘅，开翻少少窗咁样咯。再后期咧，即系就用。當然用電暖爐啦，但電暖爐同樣地就係、是、你一企近啲咧，你覺得佢有少少 辣辣，以前嗰啲好 浴室嘅電暖爐， 好危 唔係唔係掛牆嗰啲，係拎一個電暖爐 都係啫。 都話以前嗰啲 人家梗係唔 咁你點咁你點 乜都冇咯，都有呢啲嘢㗎， 傻 凍死咪死咯，係嘛？執埋條絲就攞咪有佢咯，邊有呢啲嘢㗎？ 凍下凍下就大㗎啦， 係咪啊？ 你又暖爐又話炭爐， 你自己決定係咪？ 洗腳你有冇洗腳㗎？ 有， 一定要洗腳，抹個身，跟住就算數㗎啦。 係啊，兩日係啊，即係立一日沖一次咯。 係啊，邊度有呢啲暖爐？ 我嗰時都係嘅。 我哋仲要煲水冲凉， 系啊，我都系啊，咪就因为咁样焗亲只脚啦， 系啊，我都系噶，嗰时唔会有嗰啲一开即热嗰啲噶， 冇， 系啊，到后年用嗰啲电热水炉咧，已经觉得有即系改进咗，但系今日我见到啲文章都话咧，电热水炉咧，其实咧对于一啲比较冲得耐嘅朋友咧，系一个。折磨嚟嘅，因为五分钟到，五分钟到，其实佢已经开始暖噶啦。再过多两三分钟就冻啦啲水，所以你要喺，尤其是如果啲女仔咧长发披肩，又或者咧冲凉咧比较慢慢，即系慢条斯理嗰啲咧，冲到一半咧已经冇水， 咁咪好性感咯。 包住 一下， 系啊， 下面度等， 包住条毛巾， 再毛巾，等我嚟啊！点解啊？点出到？ 啲阴谋嚟嘅，特登租一间嚟电热水炉， 或者拍咗佢。 杀咗佢，等佢走出嚟。 哎呀！ 但最解决办法咧，即系以前咧，即系唔系好环保嘅，就系用热嗰啲叫咩浴缸，储热水，储半缸咁浸落咧，就保证一定够水啦。 嗯， 即系各施各法啦，喺啲冬天。 明白。 嗯， 我试过咧，早几年咧住喺广州做嘢嘅时候咧，就去人哋俾一个地方我住。 咁、那個唔知點解好污糟啊！嗰度好多曱甴嘅， 因為俾你住啱咯，石強啊嘛，你係曱甴，咪同你鄰居一齊。 佢因為你所以專揀呢間，專揀呢間。 你係咪嗰啲曱甴酒店啊？佢就叫做曱甴酒店啊，間嘢。 好难揾， 俾你食嗰啲曱甴药嚟啊！ 好难揾， 你又唔死喎？ 点解我日日都有咁多糊涂嘢？ 仲住得好开心， 又唔系几开心，即系好糟。我好怕曱甴啦。咁佢嗰度咧又系嗰啲电热水炉嘅，哇！嗰年冬天唔知点解特别冻。我开 唔冻噶啲水，唔热噶啲水。 系啊。我就真係覺得個地下又凍，嗰啲磚仔嚟， 係冇地暖嘅， 街磚係凍嘅， 好凍。跟住咧，我後來真係頂唔順，我後來翻香港嘅時候咧，覆診問嘅醫生，我咁樣我真係好凍，會唔會即係中風啊死啊？因為我唔知點解真係特別凍，你成個人咧，其實隻腳又係暖嘅嘛，就嚇啲熱就散曬。跟住佢同我講，如果你下次真係咁樣樣咧，你開住個水喉，熱水啡濕個地先，等個地暖暖地啦。 你竟然咁樣係問醫生啊？你呢啲問題咪應該唔係問醫生咧？ 我都係諗，我肚 即係等於俾狗咬，係咪唔應該打九九九？ 點解會問醫生？ 你 醫生啊？ 俾狗咬同九九九，你睇我都係狗 嘅熱水，唔夠熱水沖涼， 因為同狗有關，所以你打九九九。 應該點咧？唔係，我係話咁樣樣會唔會有機會中風？ 但係其實我想話咧，你已經唔夠熱水，你仲揾熱水啡地下，啡完地下你點沖咧？ 咁 咪又系等翻，等翻佢个冻， 地下又冻翻咯， 冇错冇错，就等有热水先至冲咯。跟住佢呢个咪就系佢咯，呢个系佢人设嚟噶嘛。 我就咩啊？ 我明啊， 已经唔够热水，你仲啡地下？ 佢话真系好危险嘅。如果你冻冰冰，因为你冲凉你实剥晒衫剥晒裤噶嘛。然后你开个水喉，然后 你咪试下唔剥晒衫剥晒裤咯。 你着住 条 裤，着住 条裤 洗上身，跟住咧着翻上身洗下边，咁 咯 分两次咯。 啲番碱捉一件衫度。跟住揾個擦一擦一擦佢， 順便洗埋衫。 跟住你啡嘅時候嘅話，你沖埋佢， 幾好啊！ 跟住咧，你幾開心啊！你除一件衫，佢 乾淨曬， 幾好啊！ 兩件事合埋一件事， 你個人冇衝動，呢個咪就係 啱啊！咁我真係點啊？ 點解咁污糟噶？點解仲臭臭地？明明洗乾淨， 點解咁老泥嘅我身？ 明明洗乾淨， 唔係，但係重點就係咧，佢話咧，如果真係沖涼咧，老人家特別即係年紀大咧。特別有血壓高的問題咧， 即 小心，唔係啦，係啦，就係啦。咁佢話咧，因為咧，如果你咁樣摸曬衫企喺度咧，你下邊又凍冰冰。 邊度下邊啊？即係只腳係個腳板底，我嚇死。 好多解釋嘅， 有好多位 嘅，好多解釋嘅。地獄都係下邊嚟嘅， 膝頭哥以下先叫。 又或者你住喺十三樓、十二樓都係下邊。 膝頭哥以下先叫下邊嚟。 哦， 膝頭哥對上肚臍對下係咪？都係上邊。 都係上邊。 唔該，你塊面咁長，都係上邊係咪？都係喺上邊，明白。 哎呀， 上面好长， 好长啊，长得滞啊， 唔好意思， 有冇 氹 地啊？ 可能唔记得食药。 太长嘅时候，你日日都冇食药，你应该加刀蛇水，明唔明啊？你个药系 OK 嘅，或者换药。Lost as a child's first thought, I must have arms to hold me. Lost without loving care.I must have my fair share. Fair, fair is a changing word, but fair is an honored promise. Justice, if you're still there, I will have my fair share. Justice.The breath of love we can share. Sleep with me if you dare. Celebrate my fair share. Bazooka 仲有两个方法，就系、是、咧。老嘢两宝啊，就系颈巾同帽。咁你冲凉嘅时候咧，你揽住颈巾，太踢啦帽，咁就冇事啦。着埋袜，系啊，老嘢三宝都唔算啊，系 多咗啦。我谂咗啦，系点样？ 如果我洗头嘅时候咧，我顶帽就揾个地方挂住佢啦。 系啦，搞掂啊！我哋十点半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风骚爆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享年96岁。中联办今早7点下半旗致哀，并设灵堂供各界吊唁。有学生手持鲜花到场悼念，表示江泽民对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中聯辦附近拉起鐵馬，並有警員戒備巡邏。政府再提出三條過海隧道分流的建議。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張仁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政府希望借住明年8月收回西隧的契機，處理隧道擠塞問題，之後會檢視司機出行習慣等數據，第二階段就會實施不同時段不同收費的做法。他說過去10年，私家車佔過海隧道的車輛數目由50%增至60%，繁忙時間載客量每小時約6000人，只是佔巴士的1/10，與鐵路相比更加只佔約3%。而除了隧道擠塞，周邊的道路同樣會受到影響，因此需要理順三條隧道和周邊的交通情況，長遠可以研究興建第四條過海隧道。全校或者個別級別學生接種兩劑新冠疫苗比例達到70%的小學，今日起可以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小學近3年沒有上全日課，在天水圍一間小學，有小三的學生說從未試過在學校午膳，非常期待。亦都有小二的學生說期待學校供應的飯盒。有小五學生覺得在學校午膳不太好，擔心會感染新冠病毒，在吃飯的時候不會跟其他人談話。有家長說小朋友上全日課之後要補習和課外活動，擔心比上半日課更加辛苦。亦都有家長認為上全日課能有助小朋友學習和適應新環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35,800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4,080宗確診，同埋31,720宗無症狀感染，冇新增死亡個案，亦都冇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本土病例方面，廣東佔最多嘅7,914宗，大部分喺廣州，共有6,942宗，重慶有6,639宗。北京有5,043宗，山西有2,338宗，四川有1,414宗。內地現有37,347宗確診病例，其中99宗是重症個案。累計治愈出院的病例有281,000多宗，累計死亡病例5,233宗，累計報告確診病例超過323,000宗。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清涼，密雲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早上天氣相當清涼，週末期間氣温逐步回升。室外氣温17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18,879点，升281点，总成交9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77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11,293点，升18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94.6，升7.4；美团167.6，升4蚊；盈富基金19蚊，升3毫。阿里巴巴83.4升3.5，比亚迪股份196.6升5.1， 港交所317.2升11.2，友邦保險80.95升2.45，小鵬汽車39.5升5.9，快手56.65升1毫，周大福14.5升8.4。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01，日元136.69，瑞士法郎0.943，加元1.342，人民幣7.064。英镑对美元1.209，欧元对美元1.043，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日经平均指数报28,281点，升312点。港金报16,540蚊，比上日收市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69美元，卖出1,775.1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观塘绕道有紧急维修工程，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嘅支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龙尾喺丽业街桥面。至于受到火警影响，湾仔洛克道去北角方向介乎道路至道至市超域道之间全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仲有观塘道都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来回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快线封闭，一大车多。至于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中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暂时交通都是正常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龙盘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方向尖沙咀，仲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方向荃湾。好了，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1976年，周恩来逝世，但系希望仍然喺每个人嘅心中。 恩来，你放心，你期待嘅接力棒一定会传落去。你要相信，后面的人一定比我们更强，做得更好。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结局篇，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提嚟大家咧，我哋今日咧叫做爱好系列喺11点后出现嘅，咁啊，啲朋友咧留咗好多名字啦，咁啊。咁亦都有個朋友發發咧，就問啊，其實咧懷念係咪一定死咗㗎？咁樣懷念就唔係一定死咗嘅。有啲歌手咧，你知道，就算佢仍然活在世上咧，佢未必會再出唱片，或者有啲已經一定唔會再出唱片㗎啦。 退休啊， 係啦，各種原因啦。咁所以總之你懷念就得㗎啦嚇。外國歌手咁可以喺網上留言嘅。 好的，我就兩個都係走咗㗎啦。 嗯， 係啊， 我 覺得 有， 有一個咪最近添啊，好似 最近走咗，係冇錯。 我啱啱又加兩個， 又加兩個。 你諗住個解説？几多个你？ 唔系我 啱啱走咗啊！ 你加兩個。 當你講緊嘅時候， 我唔係好明白。 當你做喺呢個節目嘅時候，突然間佢走咗。 我話我講緊嗰啲，我揀嗰啲係走咗嘛。跟住你我啱啱又加兩個， 唔係唔係。 佢喺嗰個時候。 咁你翻完診嚟講一講。 咪就係咯。OK， 你係咪應該又有一個發液窿先可以知道佢緊講緊乜嘢啊？ 你提佢係我以前細個時候有一樣嘢，我叫 好正啊，我覺得。 喂，唔係啊，以前仲 有 一筆添㗎，仲有一部有一種機器係咁樣嘅，就係話咧，你入譬如你講中文啊，666，譬如你想同阿印容傾偈，佢唔識聽中文，舉個例咁啦，咁我用印尼話講出嚟，有呢啲 apps 嘅喎，你見未？ 有，我有，係 啊，你都有， 我有啊， 去旅行好用， 梗係啦， 係咯， 非常好， 費事指手畫腳嗰一大 梗係啦。 系嘛？ 系啊，方便好多。你有时你翻译有某啲嘢，你乜嘢文都得啊。 系啊，我自己都有呢个 app， 不过我真系冇用过啦。但我觉得好方便， 好有用，好有用，我觉得。系，有时你可以搵嚟自己学佢讲嘅， 得唔得啊？ 学语言 未必， 一两句梗系得啦。系啊， 我试 过 咧，我试过有一日咧，好无聊咧，咁啊上网学一啲韩文啊，因为有啲 YouTuber 佢有啲教韩文嘅 channel 咧，我发觉咧你就咁跟佢又讲得快，就算佢慢啲讲 ，anoche。即係嗰啲咁樣咧，你都未必可以重複 copy 到。我覺得真係要由 basic 學起，即係由發音啊，佢嘅字母啊，會係容易啲噶。 所以我覺得咧，而家啲後生仔真係好叻㗎，嗬！佢睇劇睇得多或者聽得多咧，佢哋知道係佢哋識講嘅喎。 年輕人學， 甚至乎冇好似你咁樣上嗰啲咩 YouTube 嗰度教，你唔使 睇劇啫， 睇劇咋。 到嘢識曬。 不過嗰陣時候都有咁樣講過㗎咋。阿蔡蘭先生咧，佢有講㗎，佢就話佢啲日文係點樣嚟㗎？就係睇日本片。至於係邊一種唔好問我，係啦，冇錯。咁佢就話係咁嚟嘅，係啊，佢一路睇一路睇一路睇，直至到嘅就係你初初嘅時候嘅話咧，你就直至到你去到有個某個你想練一練自己咧，聽成點樣嘅話咧，用一塊紙冚住下邊嗰啲 字幕 subtitle。系啦，咁啊睇下你听唔听得到佢讲乜嘢咯。系啊，我觉得如果你真系慢慢用呢种咁嘅方式系得噶。嗰阵时我哋都有听歌学英文啦， 系啊 ，OK 噶，听歌学英文， 听歌英文 OK 啊。 系啊， 即系我哋读书嗰阵时都系咁样， 都系用咁嘅方法噶。有听歌学英文 啊， 听歌学 点都要攞几张唱片咁翻学咁先型噶嘛。 嗱外语咧，我又唔知啊，即系而家间中有几句都有嘅，咩韩文 Kinchina 嗰啲咁样都识。但系以前咧睇嗰啲国语片咧就学国语真嘅，即系讲国语。就睇嗰啲以前好興嘅， 嗰啲容易啲，因為嗰啲字你識啊嘛。但係如果你話韓文嗰啲咧，一撇一動一個四方形咁樣，跟住下邊一個圓圈，我都唔知佢咩嚟嘅。 係啊，好難捉摸。 我有問過一個韓國嘅朋友，佢話其實係非常之好。嗰啲你只要識嗰啲咩一個圓圈下邊一個波板糖咁嗰啲咧，如果你知道嗰啲係啲音標嚟嘅，即係其實你識讀呢一個嘅話咧，你就知道佢點讀㗎啦。系、啊，嗰啲安安欣欣呢个点解锵咁样？ 你原来真系真系好波板糖啊！ 系啊，一支棍仔啊，咁、样下边有一个口字，咁你唔知点解噶嘛？ 冇错，有时一动喺度。会对 啊！ 阿马老师，你以前有冇试过？因为你好多时咧学外语都有一种嘅叫谋生技能嚟噶嘛。好多时即系啱毕业咧，好多人都会学一下啲唔同嘅外语，同埋亦都睇个潮流。即系嗰排啲人兴学日文啦，定系法文啦，又而家韩其实韩文啦。咁你以前有冇学过？ 专登走咗去学上海话咯。 哦、okay ， 系啊，我讲过噶啦。嗰阵时想去上海做嘢啊嘛，大约系千禧年度啦。咁我真系走咗去湾仔一度，我好耐冇咁样翻学。 诶、我估唔到，原来上海话可以有上海绘画中心咁样噶喎。 系 啊，因为嗰阵时好兴嘅。我依家隐约仲记得，一靓山师五六七八。即系数字嚟嘅，咁你食嗰饭面咧就拢话切个落挖咁样，即系咁样咯。 系啊， 咁 就 学咗一年啦，系咪？系 就识嗰 几 个三字， 吉他一样系咪？ 切 back 就系识呢几个字啦。 两位啊， 几好啊，好等你开心啊， 学得好快， 今日毕业啦，系咪？ 冇毕业， 但系我想问，你可唔可以讲下咁嗱？除咗数目字呢啲，讲早晨啊，拜拜一定噶啦。 系有绘画咯，即系有本书嘅。 因 为 你商业嘅绘画嚟噶嘛，理论上 系啊系啊，唔系你都食饭未啊？你好嘛？朝头早啊， 喺 边 度 开 会啊？ 系啊系啊，嗰阵时我就真系走咗去读，嗰阵时都好多人。 难唔难学啊？ 有冇啲音标噶？即系好似你日文咁样嘅， 有 啊，阿念 A 嘅。系啊，佢讲嗰啲上海话嘅，譬如云龙啊，嗰啲咯。 上海人。 系啊，上海人啊咁样咯，然后。 沙山龙。 吓，又话俾我哋听上海人嘅习惯，佢哋话佢哋好中意好大声讲嘢嘅。 嗯。 即系嗰阵时喺二十年前啊，咁就系嗰阵时咧仲。 所以先至有寻晚夜有上海婆闹我啊嘛，我 系 都唔认错。佢吱吱喳喳，巴巴闭闭，总之所以佢嚟就爽。 我真係做好多功課，就係、是、為為 咗做咩 想去要發展啊！ 係啊，我真係想去上海。 佢想 佢 想 海唔得， 為自己增值啊！ 係啊，但我亦都聽 你應該去啲偏遠啲嘅地方。 上海對我嚟講好偏。 哦，係你啫。 咁但我想問，好似頭先阿 Sarah 話，你係咪好似學吉他咁咧？三個月之後就冇再做呢樣嘢，定係一路？ 唔係， 有冇學以致用？ 三個月之後咧，我就真係有機會上海幫個旅行社出本旅遊書啦。 哦，係啊，你有講 過。係啦，咁我就真係上咗嘅時候咧，諗住留耐少少嘅。 用唔用到啊？嗰啲會話？ 用。到， 但人哋唔知道我讲乜。 我有用，我有用， 我有用。但系吓讲咩？ 但系佢哋会知道，即系香港人，佢亦都知系上海话讲得唔好啦。不过佢哋觉得好得意啊！如果你真系专登真系学佢啲嘢咧， 会加分嘅， 会好开心。 人哋真系唔会笑你噶， 系啊，唔会笑噶， 真系唔会笑噶。所以其实你只要唔怕丑就得噶啦，所以你应该 OK 噶。 我唔怕丑，我绝对唔怕丑。系啊，咁咪真系 OK 咯。咁然后几好玩嘅，不过。一冇用擺低咗咧， 就 真 唔記得曬啊嘛！ 係啊， 我哋都問過佢哋，喂有冇上海話嗰啲劇啊？佢哋話有，嗰啲叫做粵劇嘅越南個粵，咁就真係上海話嘅。但我唔識聽，咁又係擺低咗，因為嗰啲歌啊、唱歌啊、劇啊，有啲好 嗰啲又唔同 嘅 係咪？ 係啊，好 即係你學嗰啲可能嘅就又唔係書面語，但係你可能你唱嗰啲嘅就係啲文學嘅作品咁樣，你都要識啫。 好舊嗰啲中文 啊，嗰啲好 advice 㗎啦。 除非個字幕啦，即係好似阿 Sarah 你一路睇住字幕一路聽，即係會有一個對比咯。如果你就咁聽佢講，太快真係唔知講咩， 真係唔知佢講咩咯， 都係好嘅。 我以前学日文，唔系对唔住，我以前系学英文。我学英文嘅就系、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买过《读者文集》。 有啦， 《读者文集》嗰几 成嚿砖嗰啲书啊嘛， 好贵噶。 嗱，我有一套，我真系觉得几好。 唔系 上下集， 唔系喎，唔系成嚿砖噶。我讲紧嘅系成嚿嘢寄嚟嘅时候，佢系有埋唱片。我系唱片，细细只嘅唱片。 其实你都有啲诚意去学呢样嘢， 我唔系有诚意，我只系觉得嘅就系我觉得好型。我啲乜嘢嗰阵嗰阵时候，你会觉得型，你就会买噶啦。尤其是系读者文仔啲好厚嘅书咧，你觉得摆几个喺度咧，就好似能知天下事噶啦。觉得自己 我嗰阵时都有去学英文，就系、是、凌格峰，而家冇咗啦。 记得 系啊，嗰阵时好兴嘅，咁啊，因为谂住考会考，有个 listening 嘅，咁我又走去。 佢咪有啲蛋又咁样听噶？ 是啊是啊，但嗰啲 headphone 你 係 咪應該有個 headphone 架？同埋有個 有 嘅， 係啊， 講嘢嘅。講嘢嘅，我記得佢係講唔同嘅。 咁啊，讀者文集嗰度咧就買咗一個英文字用法指南。 哦，有黃啊，我知紅色嘅 本，係啊， 係啦，紅色嘅好好厚嘅大本嘅，係 啊，有真係好有用，我覺得好有用，係啊。不過而家又擺埋咗， 好似係教 grammar 嘅嗰本啊。 唔係佢嗱，我嗰套咧就係類似啲 vocab 咁樣，佢用英文字，譬如話Walk 咁樣啦，佢有好多其他字嘅，我記得有譬如話 stroll s t r o l l， 仲有 即代用詞，即係同同樣意思嘅。 我點解要買咗呢套咧？好貴，我自己出錢買嘅。我想作文嗰陣時咧，用多啲其他啲唔同嘅 懶心嘅字， 冇錯啦， 等佢可以高分啲。 係啦， 就 或者有啲 諺 語啊 idioms 啊咁啊，係啊，幾好啊。 咁你買咗有冇用啊 ？Sir， 我有啊，我有啊，即係嗰陣時係真係會擺喺個唱機嗰度咧，跟住聽一路聽嘅就。是發音咯，佢教嘅就係發音，即係嘅就係嗰啲係你要我唔好記得啦。咁跟住佢就會教你嗰啲好簡單嘅繪畫嘅。我記得我嗰個應該係一套係講緊嘅就係英語繪畫咁樣咯，即係嗰啲嘅係去邊度啊，去邊度食飯啊。嗰啲咁樣嘅嘢嚟嘅咯，係啊，不過學下之後跟住就抌埋一邊啦。 我又冇學過語言，我淨係走去學打字喎。嗰時走去咧， 點解你會咁嘅？ 明都中心，唔知啊，覺得打字好型咯，嗒嗒嗒嗒嗒。 嗰陣時好興， 係啊，因為打字係一個必須嚟嘅。嗰陣時如果你喺商 機， 係啊，報機啊，速記係啊係啊， 類似嗰啲咁嘅商業 咩 bookkeeping 啊，咩 typing 啊嗰啲咁樣，就喺呢個學咯，學打字都 OK 㗎。後屘我自己屋企練咧，都打得幾快， 一分鐘幾多個字？以為之合格， 我唔記得了真係，即係、如果你嘅上海話咁，我已經唔記得。我隱約仲記得嗰啲手指位啊，嗰啲方法嘅，但係就都唔需要啦。而家係嘛？ 係啊， 時代唔同啦，係嘛？ 電腦都差唔多啫嘛。 嗯， 打電腦 係 咯， 係 一 樣 嘅， 係啊 係 啊。 但係而家其實而家啲細路仔佢打嗰啲仲快，我見佢哋一隻手指。喺度撳手機 其實冇乜所謂㗎啦。而家你基本上未必一定要用你以前批評嘅嗰隻咁嘅手指咯。佢一隻手指佢嘟嘟嘟嘟，佢知個位喺邊度咪得咯。 我都係一指神功嘅，我依家 犀利犀利啊！好，節目繼續，我哋翻嚟11点之後，今日愛好系列就係你最懷念的外國歌手，你嘅心中選擇又係邊個咧？ 17度气温，相对湿度71%。我哋阿 Sam 哥哥话最紧要好玩。网上情，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其实已经死去了，因为过了这个年纪，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一生就是模仿自己以前的行为度过，日复一日，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他们以前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好尖酸刻薄地嘲讽你，你可能会马上尖酸刻薄地回敬他。 有人毫无道理咁睇唔起你，你都会好轻蔑咁样鄙视佢。有人喺你面前大肆炫耀，你会马上加倍证明你比佢厉害。有人对你蛮不讲理，你可能会马上用同等态度对待。你睇下，你讨厌嗰啲人，好轻易咁就将你变成佢哋嘅样子。呢个先系敌人对你最大嘅伤害。喺我五岁嘅时候，妈妈话俾我听，人生嘅关键系快乐。于是翻学之后，大人问我长大之后要做啲乜嘢，我答案就系快乐。佢哋话俾我听，我理解错咗题目，但系我话翻俾佢哋听，你哋理解错咗人生。有啲人鍾意戴住面具过人生，佢哋将个面具戴到天衣无缝，连佢哋自己都以为喺佩戴过程之中，自己就变成面具一样嘅人。其实佢哋对住人嗰块面孔只系一个面具，从来唔系佢哋自己。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喺得到与失去之间，到底我哋又能够留低几多？做对咗几多？做错咗几多？我哋过呢个人生系为咗讨好人，定系为咗令自己快乐？搞唔搞得清楚？ 命途命途满是得失分界线，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找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似未能还原，真醒心是长远。呼君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皆自愿，只顾艰难，成败不去算。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找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步伐也许难如往常那么癫，过去已是。永远也是，只有今天共明天。 成败不会算。 清凉的天气，本港今早显著转凉，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14度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清凉，密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天气相当清凉，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88点，升291点，总成交106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82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11312点，升20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96.4，升9.2。美团169.6，升6蚊。盈富基金19.01，升3.1。阿里巴巴83.8，升3.9。比亚迪股份196.3，升4.8。港交所317.8，升11.8。小鹏汽车39.1，升5.45。友邦保险80.04，升9.9。快手57.5，升9.5。南方恒生科技3.83，系升8.6。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99，英镑9.423，瑞士法郎8.272，澳元5.303，加元5.811，新西兰元4.929，欧元8.134。每百日元对港元5.705，每百日元对港元5.7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687。日经平均指数报28281点，升312点。港金报16540蚊，比上日收市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99美元，卖出1774.49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受到火警影响，湾仔洛克道去北角方向介乎道路至道至市超域道之间全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另外，观塘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来回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的快线都需要封闭，而家一带比较车多，驾驶人士要留意翻。仲有观塘绕道有紧急维修工程，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的支路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温思劳街，还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利沙伯医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一段比较车多。另外，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天后庙一段挤塞，龙尾接近伟乐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逸方向尖沙咀，仲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方向。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蚊，所以记得要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 女朋友嬲咗咁点？佢可能咧系嗲你咯，咁你原谅我啦，唔系我冇人要噶啦。 我当下系好受呢样嘢， 系咪？ 如果第一下我系会觉得个男仔晒得好可爱啊！ 唔该先啦，其实都遇咗啲错嘅人，太心软啦。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友善餵哺母乳政策，例如弹性安排上班时间， 让正在餵哺母乳的雇员在工作间泵母乳和妥善储存，目的是方便继续餵哺孩子。 我妈咪每日翻工时间是朝九晚六，工作时间都好长的，好彩妈咪公司的老板容许妈咪在公司准备母乳和妥善冷藏，这样夜晚回到家妈咪就可以为我妹妹喝最新鲜的母乳。 我妈妈说她公司容许产后员工利用授乳时间准备母乳，为期最少一年啊。 这样他们家的 BB 咪可以等到妈咪回家之后就有新鲜的母乳饮用咯。 没错，根据友善餵哺母乳政策，執行的机构公司遇上员工有特别需要，授乳时段可以作弹性安排，一般情况下以8小时上班时间内，约有2至30分钟或者合共1小时的授乳时段。 母乳餵哺对母婴的身心健康是十分重要的，多个已发展国家的研究证实，提升母乳餵哺率能够大大减省社会公共医疗开支。 另外，在职母亲更加较少因为子女的健康而缺席工作，故此能够提升工作效率和生产力。 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得了短信。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可以开咪自己监制自己构思一个节目，实现咗好多人嘅梦想。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有呢个平台咧，去宣扬开去， 帮手发到一啲声音出嚟。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嘅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今日下昼5:30就截止啦，填好表就快啲揿提交制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6至2000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10月7号至12月10号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3年1月14号或之前到换证中心换证。换证计划已经进入尾声，未换证的就快点预约啦。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啊。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今日我哋嘅爱好系列咧，要讲讲嘅就系你怀念嘅外国歌手。 冇错啦，嗱，咁每一个人咧，即系对于外国歌手咧，或者歌曲都好啦，有一个叫做认识期啦吓。咁、有啲系细嗰啲，有啲可能大嗰啲先开始听咁。 咁你咧？ 我细个嘅时候咧，嗱，有两个方法。第一咧。再細啲嘅時候咧，就聽我家姐聽乜嘢，我家姐聽乜嘢咧， 佢哋主宰我。 梗係啦， 因為第一佢開好大聲啦， 冇錢買碟， 咪係咯， 屋企係好細嘅，咁所以咧就佢聽開咩哦咁樣，所以我嗰時咧都認識咗好幾對佢聽開嘅，包括有呢個英國同美國嘅貓王咧，都係嗰時候認識嘅。仲有一對咧，好似係英國嘅叫做隱士樂團啊，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叫 Herman's Hermits 啊？甚至拍過戲添啊。咁我今日就唔係講佢哋嘅。其實咧嗰陣時咧，我喺呢個節目我都講過，嗰陣時咧到後期啲啦，我係大個啲咧啊。 好多时喺电视认识一啲歌手或者听佢哋歌曲，因为嗰阵时咧就好多嗰啲广告冇而家咁多咧，佢哋摄时间就播啲 M V 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女歌手咧，当时嘅呢一对乐队咧，我系觉得啊好听嘅只歌，我又唔知系边个啦，但系觉得佢样好女仔啊，好斯文啦，好软绵绵啦，讲紧就系呢个木匠乐队嘅 Karen Carpenter， 咁大家好知道就后来佢嘅离世嘅原因啦，吓厌食症啦。不过睇翻咧佢嘅资料咧，原来咧好早时期啊，系1966年，即系当乐队咧嗱，佢70年先开始红嘅，之前嘅拨翻上4、5年咧，佢已经好努力咁同佢哥哥咧喺各方面都尝试，包括组织过另外一啲嘅乐队啦，签过2家唔同嘅细公司啦，都系后来。签咗乜嘢结果都冇，或者后来有间叫 Spectrum 出咗2隻歌，冇乜人认识，冇咩商业价值，即系当时啊，就已经系叫做无疾而终。咁所以原来咧，有时候啲嘢唔系可以一夜成功嘅，你都可能要撞下撞下，最后可能一个机会就好多人认识，喜欢咗呢对乐队，就由呢一只歌曲开始，亦都系当年咧我喺电视经常睇到播放，叫做 Close to You。 应该是黑白片来的哈，一起唱吧。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So they sprinkled moon dust in your hair, a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点解会突然间会好留意佢？女仔打鼓咧，佢打得好好睇嘅，即系嗰种好温文尔雅嗰种咧。加埋佢哥哥啦，亦都嗰只歌系好好听嘅，只歌叫《Close to You》。 非常之好听。 Close to you。 不如你都搞一 一队啊，佢叫木匠，你叫木头啊， 冇费事啦，我叫木心差唔多。 我好羡慕你哋识唱歌， 有 几 你中唔中意啲歌噶？ 好中意，系、 嗯、 啊，呢啲好听，绝对好听。 其实佢好多好听嘅歌曲嘅，咁、大家有机会再自己去发掘、 好啦，咁我要介绍嘅呢一个咧，就其实头先我哋有讲到啦，细细个嘅时候，你总会有一啲嘢咧系令你好吸引嘅，即系例如嘅就 系 你曾经有冇谂过嘅就系譬如话啊，如果我自己系读一间演艺学院，或者喺嗰度嘅就系学下拉小提琴啊，我只系专注一样嘢嘅就系、是、做演技啊或者唱歌咁、样，我觉得系一件型到爆嘅事嚟嘅。咁我以前咧，我細個嘅時候，我覺得冇咁嘅機會啦，因為我好細個就已經入咗演藝圈啦、但我成日都會覺得嘅就係自己，如果我真係能夠可以讀演藝學院，裡面有一啲嘢而去有一啲嘅即係基礎，可能會即係更加好嘅、所以其實咧，我有試過嘅就係、是，我冇講過俾人聽噶，我有去過演藝學院嗰度咧學跳舞。冇人 教佢好嘢， 系乜嘢咩啊？ 咩类型？ 其实咧，每一年咧，你都可以去睇下嘅，就系咁啊。各大嘅，即系就算你话系大学也好嘅话，佢有好多一啲嘅校外课程嘅、演艺学院咧，我最近唔系应该话我嗰阵时候去学嘅咧，就叫做初级爵士舞，有好多啲佢可能佢跳 jazz 啦，佢有 tiktok 舞啦，佢有好多种唔同嘅，就中国舞佢都有嘅。咁、都系嗰啲嘅，就系教开佢哋演艺学院里面嘅导师，但系佢哋亦都会去教一啲嘅就系校外嘅课程。咁、我就去 take 呢一啲啦，我觉得几好。一个礼拜咧就星期三晚，夜晚黑嘅就系大概七点钟上堂，好似上个零钟到嘅啫。咁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运动也好，又或者嘅就因为我嗰阵时候已经系一个大人，我觉得嘅就系好正嘅，就系每一晚你差唔多系黄昏嘅时候，你揸住架车，你可以将架车泊喺演艺学院里面，跟住你喺嗰度上堂，上完堂之后我就揸架车走啦。 但嗰时意思即系你已经系出紧唱片噶咯。 我系好大个啦，已经唔单止系 揸车， 系啦，我已经揸车啦，我唔系。我唔係淨係出唱片嗰個時候嚟嘅，我會覺得嘅就係自己喺肢體語言上面嘅係比較缺乏嘅，咁、所以我覺得我不如我就上學一啲就我完全唔叻嘅嘢，就係、跳舞。我跳舞我好渣嘅，我係人哋嗰啲左手右腳、左手左腳、右手右腳嗰啲咁嘅人嚟嘅。咁、我覺得不如不妨去上下啦咁樣。咁其實當然有好多包袱你要擺低啦，因為其實導師佢一定係細過你係嘛，同埋佢亦都知道你係演藝界嘅人，係啊，佢已經認得你。嗰時我哋冇口罩戴噶嘛，但我覺得嗰種感覺係好好嘅，一擺低架車。跟住行去演艺学院嘅时候，你会听到嘅就系有好多人都练紧小提琴啊，系嗰啲声 好有氛围， 好有氛围。你觉得嘅就系、完全好似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睇有一套电影，我觉得嘅就是、如果我可以好似佢哋咁就好。我讲紧系我要高飞，系佢哋就系fame。系啦，我要高气，我要高飞。其实里面佢哋就系讲紧一班嘅就好热血嘅年青人，佢哋系为咗自己，希望喺演艺界嗰度咧能够就系、有一啲嘅成绩。而喺呢一間嘅演藝學院嗰度，佢發生咗啲乜嘢事？咁我覺得我就係話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咧 ，memory 翻翻曬嚟啊！即係你希望自己識跳到曉飛啊，即係 feeling 嗰啲啦。係。咁其實一路上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就係幾開心嘅。咁啊，同學們咧，你會發覺有好多都係一啲業餘嘅、又或者係一啲公餘咧嚟上堂嘅啲朋友仔，年紀差唔多，大家咧亦都冇乜底子嘅、所以你咪會覺得自己好標青咯。係。係啦，初初嘅時候第一二堂咧，我企到好。后 啊， 跟住 咧， 你 会自然啦，跟住 有啲信心啦，因为你哋仲差过我， 系啦，我要早啲去，我要霸个位，我要 大力啲掟个朵啦，定一棒，等人哋知道，咦，佢又嚟咗， 嗰个就系我啦，咁样啊，点不知有一次咧，唔知点解，想想我堂，我知去到已经第六七堂啦，每四堂咧就为之一个月嘅，你可以就再加堂，咁跟住咧就见到嘅喺个studio 里面嘅话，有一班后生女。哇！後生到咧，即係總之一個二個就咦？點解唔係我哋平時啲同學嚟嘅？跟住原來咧個導師講佢哋係原先演藝學院裡面嘅學生，因為嗰啲時數啊未夠啊， 未夠要補 堂，所以佢哋要補 堂， 冇錯，唔好意思，冇錯，佢一定要同我哋一齊嘅話咧，就可以加翻嗰啲時數嘅話咧，佢哋先至可以去。測驗啊，定係唔知係先可以畢業？ 要計係 hours 噶嘛？ 就係有一班咁樣嘅演藝學院啊！哇，慘啦！嗰一堂簡直咧冇辦法能夠跟到，佢哋學得又快，佢哋又有底子，又跳得好睇， 又後生， 冇錯，又型，一個二個又靚又後生。 哇！我哋簡直咧就跟住冇辦法能夠可以 pick up 到，咁跟住我就係好啦，再俾多次 咁樣咁硬撈埋咧，其實對你哋好唔 fair。 其實係噶，對於我哋嚟講嘅話係唔 fair 噶，但係其實其他同學又覺得冇乜問題喎、但係我就覺得佢就好有挫敗感咯。我去咗兩次之後，佢都係咁樣。雖然我知道嘅就係好似唔知兩三次之後嘅話，呢班同學仔就唔會再上嚟上堂噶啦。但係我已經唔得啦，係、啊，我由一個好標青嘅學生變咗個羅底橙， 天堂跌落地獄， 變咗。 系啦，变咗落嚟咁呢个感觉咧就系差嘅，咁所以我今日咧就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啦，咁亦都系因为唱呢一首歌曲嘅呢一位嘅女歌手嘅话，亦都喺25号嘅时候就离开咗我哋，佢系 Irene Cara。 Sometimes I wonder where I've been, who I am, do I fit in?Make believing is hard alone out here on my own. We're always proving who we are, always reaching for that rising star to guide me farAnd shine me home out here on my own. When I'm down and feeling blue, I close my eyes so I can be with you. Oh baby, be strong for me. Baby, be love toHelp me through, help me need you until the morning sun appears, making light of all my fears. I dry the tears I've never shown. 呢首歌曲嘅十一点廿六分，好啦，到马大强， 我咧又系由中学开始咧学人哋接触啲英文歌 ，form one 咧净系知道 B G S 啦，仲有沙啦啦啦，好少，真系好少。 嗯，沙啦啦系对乐队嚟噶。 唔係，即係 Venus 啊，即係呢啲。 其實沙啦啦咧就唔係 Venus 重，即係唔係佢唱嘅，佢翻唱嘅。 咁啊，原來發覺自己好井底啊，因為我發覺咧，我啲同學咧，哇，有啲好型嘅。你知啦，就算 Form One 咧，有啲都特別大個啲，特別成熟啲、 嗯， 基本上係唔睬啲即係僆仔啊、肥仔嘅嗰啲咁樣樣。然後咧，我發現有一個同學，哇！我覺得佢好型嘅，佢係嗰啲，因為嗰陣時仲係校服咧，仲係白色恤衫、白色褲嘅。佢仲要打 tennis 嘅，我覺得佢好洋人嘅，然後佢住尖沙咀嘅，咁久唔久咧，佢攞啲唱片翻嚟嘅黑膠唱片，咁我問佢啦，喂咩嚟噶？因為我唔識嗰啲歌手，咁我借俾你聽啊，好好聽。我唔好意思，我冇唱盤嘅， 咁跟住咧，佢就同我開始有啲偈傾下啦，就俾一啲其實帶我。 唔係肥仔啊！ 唔係肥仔， 綁手 肥仔係綁手指啫。 肥仔啊！ 唔係，嗰個發展成後來變咗肥仔都唔出奇。 佢、 哎、 會肥噶嘛？係 因為當年咧，阿馬小強曾經發展嗰段校園嘅秘密戀情啊友情咧、 啊， 我分唔到友情戀情。 O K， 係啊，肥仔將佢手指同自己手指綁埋一齊。係 啊，你咪最早期嘅 B L 劇。咁先冇所謂，我覺得只要 我 開心 啦， 係嘛？你真係錯過咗一段姻緣。係 啊， 係咪肥仔啫？ 唔係㗎，但係呢一個我覺得好正㗎，即係住尖沙咀，然後我去過佢屋企嘅。是嗰啲舊樓嚟，舊樓嚟嘅，即係然後有工人， 有錢仔嚟 嘅。係啊，我第一次即係認 嗰時有工人應該好 貴 有錢喎。嗰時 我唔係貪圖富貴， 你一定 係，我真係 潛藏喺裡面啲血液裡面流動緊啦，已經入 B B 嘅時候開始。 真係冇，然後佢，我覺得佢開拓咗我另一個境界例如佢有買嗰啲嗰陣時叫年青人周報，佢借俾我睇，然後 嗰啲你都要借，嗰啲其實 黃志忠嚟 幾蚊嘅喎，喺呢街買， 唔識買啊嘛， 佢唔知 係 乜嘢， 我都唔知 係 咩， 嗰啲咩好時代啊， 係啊，未係好時代，仲係嗰啲報紙 年青人周報嘛，有即係顏色噶嘛，綠色噶嘛， 紅色噶嘛， 係啊，咁然後佢就話，因為佢啲我覺得佢啲英文幾好嘅，然後佢話不如咁啊。你攞啲唱片翻去啊！你抄歌詞啊！佢話抄歌詞有用。 我好好喎，對你 係真係好好。 佢叫咩名字啊？ 肥仔咯，就係、是、就係、是、叫肥仔。 講咁遠，咪成日肥仔。 就係佢又唔想我哋知道。係 啦， 兜嚟兜去。 就係咯，肥仔對佢好，我依個明 啊。唔 係 點會手指公對手指公綁實啫？ 綁住個紅繩咧。係 啊。 點解你哋記到今時今日？ 因為肥仔好突出。 你 其他嗰啲我都好想知道。 你將佢講成係咩校園欺凌，但我哋一腳踢爆就係呢唔係欺凌，校園戀情。 係啦，根本就係、 是。又係我搞錯啊！真係，我錯得太多啦。OK。好， 繼續 翻嚟 再講翻 俾大家聽 嚇，首歌咩歌？ 係啦 ，OK， 好，喂，十一點半啦，咁啊，一陣翻嚟繼續愛好系列，先聽咧十一點半新聞同財經消息。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享年96岁。中联办今早7点下半旗致哀，并设灵堂供各界吊唁。有学生手持鲜花到场悼念，表示江泽民对国家改革开放及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中联办附近拉起铁马，并有警员戒备巡逻。澳门中联办设灵堂供澳门各界吊唁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行政长官何一成、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前行政长官崔世安逐一鞠躬吊唁，各主要官员亦都到场鞠躬致哀。澳门中联办表示，吊唁开放时间由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发布日起，到江泽民追悼大会举行之日为止。另外，澳门特区政府及中央驻澳机构下半旗致哀，政府总部、澳门中联办、立法会、各级法院等今日开始国旗及区旗下半旗，直至江泽民追悼大会举行之日为止。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的案件，原定排期在今日开审。终审法院拒绝律政司就反对黎智英聘请海外大状的上诉许可申请之后，政府提请中央建议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国安法作出解释。律政司日前申请黎智英案押后开审。法院今日开庭处理，法官批准案件押后至到12月13日再提讯。代表控方的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表示，今次释法不但关乎海外大律师以专案认许方式来港参与抗辩，亦都关乎海外大律师是否参与国安案件，有重要意义和牵涉公众利益。周天恒亦都同意，待人大常委会定出释法日期之后，会申请再押后案件审讯日期。 医管局表示，过去几年本港社区冇爆发流感疫情，市民对流感抵抗力相对较弱。若果出现流感爆发，担心疫情会较往年严重。而随住社交距离措施放宽，市民又多咗外游，有机会接触外地嘅流感病毒再带回港。医管局已经向各医院联网分配超过7亿9千万元拨款，以计划及准备冬季服务高峰期的措施。总行政经理黄立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措施包括增加急症室人手、加开临时病床、支援院舍服务以减低长者入院机会、增加普通科门诊名额等。他又說，若果新冠或者流感疫情變得嚴重，就不排除要減少非緊急服務。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清涼，密雲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天早上天氣相當清涼，週末期間氣温逐步回升。室外氣温17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8823点，升226点，总成交118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71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11281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95.2升8蚊，美团168.7升5.1，盈富基金18.93升2.3，阿里巴巴83.25升3.35，比亚迪股份195蚊升3.5，港交所318.8升12.8，小鹏汽车38.7升5.05，友邦保险80.05升1.55。南方恒生科技3.81升6.6，快手57.2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99，日元136.82，瑞士法郎0.943，加元1.343，人民币7.073，英镑对美元1.209，欧元对美元1.043，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8291点，升322点。港金报16510蚊，比上日收市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08美元，卖出1775.5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受到火警影响，湾仔洛克道去北角方向介乎杜鲁治道至市超域道之间全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另外，观塘道有道路工程进行，来回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快线都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时代广场一阵车。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去港岛方向近油丽村慢线封闭，龙尾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天后庙一段车多，龙尾喺丽港城。封路情况，观塘绕道有紧急维修，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的支路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荃湾，仲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方向。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专心驾驶，时刻留意路面情况，揸车的时候千祈不要分心做其他嘢。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今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关系到国家与香港的未来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关系到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及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因此特区政府邀请中央宣讲团来港讲述二十大精神，让各界更充分认识学习二十大精神的重大意义。 12月3号下午3点，中共二十大精神宣讲会，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电视31、32现场直播。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一个讲述中国航天跨越30多年的事业发展和人物命运相互交缠的故事，生动呈现出中国神舟载人飞船上天、北斗成功上轨、嫦娥四号登月、建设中国航天空间站等重大航天事件。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ark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佢哋自负盈亏，持续发展，仲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嘅社区。想知 Trimark 标志嘅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继续翻阿马老师嘅故事吓。 话呢个肥仔系嘛？其实你系话呢个肥仔嘅故事， 系当马老师遇上肥仔， 系咁佢跟住介绍呢个唱片俾我听。哇！我话我真系唔识呢个人，好好中意呢个人。咁佢话不如咁啦，你怀念你个英文名，我叫 Danny。佢话你又觉得核突，你不如改个英文名啦。 你觉得核突啊？ 系 Danny 其实唔衬佢嘅， 我觉得核突啊， 唔衬佢。 我小学 其实你不如 Cockroach 点解？ 我 曱甴啊！ 我曾经谂过叫 小强啊， 又特别嗬，又特别。 我真系其实唔中意，我想叫 咁边 个帮 你改嘅啫 ，Danny。 你自己改啫嘛，小学嗰阵时。 好唔衬你啊 ，Danny 咧一定唔 系 咁嘅样噶， 太柔弱得滞。咁个同学，不如你叫呢个啦，我唔好。佢叫，因为佢介绍嗰个咧就系 Billy Joe。佢話：不如你叫 Billy 啦，我話點都 Billy 都唔襯， 係啊 ，Billy 強啊，你叫， 因為 Billy 你甚至 幾好啊，嗱，巴閉哥嘛，咪 Billy 強，我 Billy 強，我比你強， 都唔襯， 係，因為我死都唔制，你知唔知點解？因為呢度我叫阿彪 咩啊？ 阿彪啊 ，B I L L， 即係 Billy 變咗阿彪， 唔係佢叫阿彪，佢叫我改做 Billy， 哇，佢對你真係好有感覺， 點都唔襯， 係啊，直情係啦，講到出名面啊，真 係。就是这首歌好好听。 啊 ,Honesty, 哇好好听。 那些词 歌词都好紧要，一起听听。 If you search for tenderness, it isn't hard to find. You can have the love you need to live. But if you look for truthfulness, you might just as well be blind.It always seems to be so hard to give. Honesty is such a lonely word. Everyone is so untrue. Honesty is hardly ever heard, and mostly.I need from you. I can always find someone to say they sympathize if I wear my heart out on my sleeve. But I don't want some pretty face to tell me pretty lies. All I want is someone to believe. Honesty, such a lonely word. Everyone is so untrue. Honesty is hardly ever heard. Mostly what I need from you. I can find a lover. I can find a friend. I can have security. Again, I know. When I'm deep inside of me, don't be too concerned. I won't ask for nothing while I'm gone. But when I want sincerity, tell me where else can I turn? 'Cause you're the one that I depend upon. Honesty is such a lonely word. Everyone is so untrue. Honesty is hardly ever. 非常好听的歌曲， 我好少俾掌声你， 多谢， 真系呢一首歌、 好好听， 冇得倾。 咁啊 ，Bill 同阿 Billy 身边有冇发展？ 冇， 我系嘛 ，OK， 得啊，阿姐，喂，嗱嗰阵时咧，即系我读书嘅时候咧，到后来咧有一个时期咧，好中意弹吉他嘅，即系觉得弹吉他嗰阵时觉得好似好型型噶嘛，去旅行咧又 唔端端， 重力又拎埋个吉他去烧嘢食啊嗰啲，你有冇做嗰啲傻嘢啊？ 我梗系有啦。 但系以前识弹吉他嘅男仔系好受欢迎噶、 都话识弹吉他、游水、影相， 掂晒， 弹吉他劲啲，我觉得，因为一定会有人围埋嚟唱歌 噶， 冇错。咁啊，更加如果你自弹自唱，就一啲歌曲有意思嘅，就更加好啦吓。咁嗰时好喜欢一只歌曲咧，叫做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咁喺度弹咧，喺度唱吓。咁啊，对呢个歌手， 你唱啊？ 我一齐唱啦。 对住边个啊？ 你都好好听啊！ 对住 OK 啦， 你对住边个定对住边几个啊？ 我话俾你听，我话俾你听，嗰阵时我读大学嘅时候，有一个女仔唔系我嗰系嘅，专登话你可唔可以教我弹吉他啊？咁样，咁我咪教佢咯。 靓女噶啦， 靓唔靓啊？ 无可置评。总之咧，我发觉教咗一两堂之后，佢都好似你咁样，仲系。 佢志不在此，你明唔明？ 你 都 唔 俾 我教成年都系咁 样，你唔知道， 你都冇俾心机，我就算啦。哎呀，我唔得闲。 佢系为咗亲近你， 真系傻猪嚟， 你真系啊！ 所以我好中意读弹吉他咁嘅声， 即系勾起你好多回忆。 咁呢个歌手 冇俾学费你啊？未问完噶，我哋 冇啊！其实好遗憾嘅，因为佢。同 Karen 一 樣啦， 阿 Karen 一樣咧，其實佢最初兩隻碟都係失敗咗，冇乜銷量。到第三隻碟開始咧，大家開始中意佢歌。第翌年啊，因為係1972年啊嘛，1973年佢就喺個空難裏邊咧， 係 過身啦，係啦。咁佢呢一隻好紅嘅歌曲，亦都我好喜歡，叫做《Time in a Bottle》，唔知大家中唔中意？有聽過未 ？Jim Croce 嘅呢首作品。Time in a bottle. 如果我能够将时间储起嚟，我会储起佢，同你一起度过。 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 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 is to save every day 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 just to spend them with you. If I could make days last forever, if words could make wishes come true, I'd save every day like a treasure and then again I would spend them with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 I've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time with. If I had a box just for wishes and dreams that had never come true, the box would be empty except for the memory of how they were answered by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 Around enough to know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time. Her 的声音有一种很特别的吸引力，不过短短地在她红起上嚟之后咧嘅翌年咧就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佢作品好多咧都系好听嘅，包括呢一首咧叫《Time in a Bottle》。好啦，到 Sarah。 好啦，到我要介绍嘅呢一位女歌手咧，我觉得都可以讲得嘅就一鸣惊人嘅。咁但系当然，若果你话即系睇翻佢嘅一生当中嘅话咧，亦都会有一啲即系坎坷嘅一啲日子嘅。咁啊，同埋嘅就系我睇过一个有关于佢嘅 documentary 啦，里面有讲过有关于嘅就系佢嘅成名啦，佢同佢嘅老公啊 Bobby Brown 之间嘅一啲爱情故事啦。到之后嘅话，咁当然。都好不幸地嘅就係有一啲譬如酗酒啊，或者係啲藥物啊，以及係毒品嘅問題啦，令到佢都一蹶不振嘅。咁其實就算佢走嘅時候嘅話咧，享年都係49歲啫。我講緊嘅係 Whitney Houston。咁我覺得好開心嘅就係有呢一個愛好系列咧，好多時候會令我諗翻起有好多以前嘅歌手，亦都會睇翻有好多佢哋以前喺 live 嘅時候嘅一啲嘅演出。你係會發覺嘅就係有啲人真係天生係唱歌，我覺得佢係其中一個。 佢嗰啲歌好難唱， 聲線非常雄厚，而且嘅就係嗰陣時。时候咧，喺一个字里面可以转好多个音咧。你如果嗰啲咧，系佢开始嘅就系佢嘅一个好大嘅特色嚟嘅。咁所以有好多嘅歌曲亦都非常之脍炙人口啦。咁而我最喜欢嘅都系来自喺当年嚟讲嘅话，佢亦都有主演嘅呢一套嘅电影，就叫做《护花倾情》。Kevin Costner 大家都会希望嘅就身边有一个咁嘅保镖，啱唔啱？ 系啊， 系啦，我有事嘅时候可以抱起我咁样。咁而呢一首歌曲好多人翻唱，但系我觉得都系不敌佢嘅版本。我系 Harry recommend 大家可以睇一睇嘅就係佢1999年一個 live 可以喺某一個平台嗰度可以睇到嘅。佢唱呢一首歌嘅時候，睇親你都一定毛管動嘅。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ll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And life treats you kind, and I hope you have all you dreamed of, and I wish you joy and happiness, but above all this I wish you 都捞埋啊！听埋最后粒音嘅 啫。系啊，喺我哋嘅社交平台里面都有啲朋友咧，就系话即系好怀念系 Whitney Houston 嘅，都将呢首歌曲送埋俾你哋。 好， 系啊，我觉得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即系天籁，把声真系靓到咧。 系啊， 头先我戴个耳筒听咧，咁有啲音咧，我觉得哇，真系点得？好似你话斋，一个字转， 系啊，系咪癫嘅？ 好 嘅， 好，到马小强啦。 好，跟住我呢一个咧，其实我中学时代咧就真系启蒙咗我对即系欧。西流行曲咧，嗰時興咁叫嘅。咁其中呢一隊樂隊咧，係我亦都好喜歡，同埋因為較我認為啊，較冷門少少，同埋我好中意抄歌詞。我覺得抄歌詞咧，原來真係有用嘅。你學多幾個字啊，等等等等。咁其中咧，我講俾大家聽咧，大家亦都唔信嘅，就話我參加過 choir 嘅。 有啊， 講過啦，講過啦。 係啊，咁嗰個 miss 咧，臨佢要去移民啊，後來去移民啊，於是咧就揾咗我哋全部 junior choir 嗰啲同學，就叫我哋唱一首歌俾佢。哇！我嗰日記得個場面真係都幾感動。係啊，我哋班全班就一齊清唱，冇任何嘅音樂做襯底。 呢首 acapella 啊，即係嗰陣時係清唱，唔係 acapella 嚟嘅， 佢就唔係。我諗佢唔係 acapella， 唔係 另一種技巧嚟㗎。acapella 係啊，就咁樣清唱俾佢聽。因為首歌好短嘅，我都好中意，就係麵包樂隊嘅。 OK。 If a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 then why can't I paint you? The words will never show the you I've come to know. If a face could launch a thousand ships, then where am I to go? There's no left me to, and when my love for life is running dry, you come and pour yourself on me. If a man could be two places at one time, beside you all the way. If the world should stop with all things spinning slowly down to die, spend the end with you. And when the world was through, then one by one the stars would all go out. Then you and I would see. 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中午十二点钟先听新闻报告。 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维持在16度左右，较昨日低约8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清凉，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早上天气相当清凉，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8,891点，升294点，总成交124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71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11,281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97.8，升10.6元；美团169.4，升5.8；盈富基金19.01，升3.1。阿里巴巴83.25，升3.35；港交所320.4，升14.4；比亚迪股份196.8，升5.3；小鹏汽车38.9，升5.25；友邦保险80.45，升1.95；快手57.7，升1.15；南方恒生科技3.83，升8.8。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99，英镑9.429，瑞士法郎8.273，澳元5.308，加元5.812，新西兰元4.937，欧元8.137，每百日元对港元5.7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8,279点，升310点。港金报16,510元，比上日收市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2美元，卖出1,776.71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受到火警影响，湾仔洛克道去北角方向介乎道路至道至兆超域道之间全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另外，观塘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来回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快线都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大家要留意翻道路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彩虹村桥面一段车多。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同北角方向就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 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现时有工程进行当中，去港岛方向近游丽村的慢线封闭，龙尾在汇景花园。封路情况，窝打老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来回方向近新田地街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大家要留意翻。好了，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男神傻更更我第一次听喎、 啊。扮傻唔係真傻，中间係有一线之差嘅。 佢出题係陰我㗎，大家记住啊，係扮傻更更，一个懂得扮傻嘅人其实係最聪明。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分神 小伦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你倾极都倾唔停。 速读二十大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月中在北京圆满结束，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报告，涉及港澳部分。报告回顾了自十九大以来这五年的工作，指出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有效实施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制定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持稳定。 在黑暗剧场，台前幕后都有不同帐别的成员。创办人 Comma 陈显宏话：这个不是他们的卖点。 我哋就好少话一开场或者喺嗰啲宣传啊里边就放大哦，我哋嘅成员咧系一啲残疾朋友啊，大家咧嚟叫做同情啦，可能真系叫做嚟支持佢哋啦。咁反而冇。 咁佢哋嘅卖点系乜嘢咧？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被列为禁区超过七十年嘅沙头角开始局部对外开放。政府期望通过发展以沙头角为中心的旅游项目，做好文化传承和自然保育。这次解封对推进日后北部都会区发展起到什么作用？沙头角居民的生活又会出现什么变化？电视节目《铿锵集》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二十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强叔，你都系将梯台同直梯、接梯分翻开放啦。 Michael 仔，你双重标准，佢哋一样都系梯过嚟啫。 唔同噶，梯台系轻便工作台嚟，点可以同直梯同埋接梯呢啲梯具捞埋一齐嚟讲噶？ 想知有咩分别？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百货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离地工作要小心，安全守则要记真。我系 Michael 师。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啊，头先咧听完呢个爱好系列啦，一阵间咧我哋翻嚟就会有今日星期四嘅古灵精怪。搭伴咧我哋就会有 Dr. Eric 嘅，今日咧佢就好似讲下咧，如果系小朋友嘅话，咁有啲咩嘅宠物或者狗啦吓、就需要留意啲啦咁样。亦都有一阵间头先咧听到个宣传声带啦，又阿 Michael 咧做呢一个即安剧，继续送上。好啦，而家首先有呢个环节就系、是。 古灵精怪之厕所里的人头。在某些行业里面，女仔是比较少见，一方面这种工作劳动性很大，二方面做得这行 都豪迈，出口成文，有啲女仔就支持唔住，哇，粗口横飞，惊惊地。不过喺呢啲行业总会有女仔做嘅，讲嘅系边度？就系、是、拍片啊！有一次有个女仔嘅摄影助手，佢叫做阿 May， 跟住摄影大队去到穷乡僻壤乡间地方啊！如果你突然之间人有三急，都有少少麻烦。嗰晚阿 May 呢一队摄影组已经拍到好夜好夜啦，仲差几个镜头就收工。点知就系呢个时候，哎呀，想去厕所，点算呢？最近嘅厕所位置要行落一大段嘅山坡，嗰度有一个茅厕。茅厕同厕所嘅分别就系佢非常之干净。干净意思就系乜嘢都冇，净系得个地窿，而且连冲水嘅设备都冇噶。所以有啲人叫茅厕做干厕。咁既然冇水，又唔系个个咁有手尾，你可以想象到茅厕下边嗰种干净嘅程度啦。阿妹做咗呢行都有一段日子噶啦，其实咁嘅情况都唔系第一次遇见，而且大家都忙紧。虽然佢心咧都有啲惊嘅，始终荒山野岭，黑掹掹，风大大。哇，行咁远一个人去茅厕，哎呀但是真的好急，一定要去，点算？真是此可忍孰不可忍，呢啲嘢边有得忍㗎。于是阿美拍拍心口，哎，快去快返啦。当时仲落紧毛毛细雨，阿妹拎住一个电筒，就一个人行下行下，行咗落去呢一个非常简陋嘅茅厕嗰度。如果你去一啲好靓嘅地方，就梗系慢慢欣赏啦。嚟呢个茅厕，阿妹简直就系冲入去，快快脆脆完事嘅时候，正想离开。佢突然就听到一种好平常，但系唔应该喺呢个时候呢、这个地方听到嘅声音，就系 B B 仔嘅喊声，好清楚，断断续续嘅 B B 仔喊声，咁奇嘅。佢起身出咗自己个厕格。隔篱嗰个厕格点解会有 B B 仔喊声嘅？佢未拱开道门之前，好礼貌咁就敲两下，系咪有人啊？啊，奇怪！一敲之下冇咗声，头先明明有 B B 仔喊声，敲两下就冇咗，唔系咁邪啊？会唔会头先听错呢？唉，算啦，头先都讲过啦，呢啲地方不宜久留。既然解决咗，嗱嗱声就翻上去片场拍埋佢啦。点知当阿妹一拧转头想走嘅时候 ，B B 仔嘅喊声又传出嚟。咁奇怪嘅，始终系 B B 仔。会唔会有人将佢掉咗喺度唔理呢？唉，算啦，再睇多一眼啦。于是佢用个电筒照住嗰道门，慢慢拱开佢。B B 嘅喊声越嚟越大，感觉个方向系来自嗰个茅厕嘅下边嗰个坑，就更加奇怪啦。茅厕个坑得啲乜嘢？大家心谂。都知啦，点会有 B B 喊先咧？噶，佢企近啲，哇，真系好臭啊！然之后将个电筒慢慢照落去嗰个坑里边，发生乜嘢事？佢自己都唔知啦。 到佢擘大眼嘅时候，瞓咗喺茅厕嘅门口地下。几个大哥，包括啲摄影组嗰啲长毛猛问：喂，你做乜嘢啊？冇事啊嘛你？喂，醒下啦！你唔系嘛？臭晕咗啊？我唔知咩事啊。诶，冇事冇事啊。啊，完成噶啦，拍完噶啦，快翻屋企休息啦。你可能太攰啊。几个摄影组就扶住佢行翻去嗰个摄影嘅车嗰度，翻屋企咯。乜嘢事？其实佢唔敢讲。佢谂我讲出嚟，你哋都唔会信。因为当时佢入到个厕格，用个电筒一照落去嘅时候，佢好明显见到一对眼好狰狞咁望住佢。呢一对眼属于一个老婆婆嘅，老婆婆嘅头点解会喺茅厕下边？佢已经唔知道，净系吓一吓，成个人晕一晕，就碌咗落地下啦。这个故事仲有一个下集，他后来问翻一啲当地人讲，原来呢几格厕所不嬲都有传闻。话说好耐以前，有个女人生咗对孖胎，因为屋企穷，而且系女仔，话唔要，就拎嚟呢个厕所掉咗落去。自此之后，经常夜晚有人经过嘅时候，都会听到 B B 仔嘅哭喊声，但系从来冇够胆入去望下究竟系咩事。 光阴跑跳掠过，得到的却不记起，什么风光亦有限期。不安感会掠过，投影于镜中对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原来下世纪以来临忙于翻滚，不分也许需要等，能停下我想问。 我太低，感应几多？才敢面对我。 诚恳回应我想哼的歌，就已经很不错。 古灵精怪，气棚怪事。以前在旧乡村那里，耐不耐会有一些大戏在户外上演。这些大戏有些是给人看，有些给另外一些朋友看，尤其是一些特别的日子，就更加多这些神功戏。有一个青年其实都很少去乡下，不过最近因为考完试比较无聊，就去乡下探他的姨，顺便说咦，这排有戏看啊，你过来啊，我都在戏棚里面帮手，带你去参观一下人家怎样做大戏。好啊，对于后生仔来讲，这些中国传统艺术他真的哪里懂啊，不过看看有无区的，就叫做阿俊啦。阿俊就跟着姨呢去了这个戏棚那里，今晚有大戏上演，你自己去看啦，我做嘢啦。阿姨掉低了阿俊之后，就不知道走了去哪里。一个后生仔来到这个后台那里，没人理他，没人得闲理他，个个都是有自己的工作，有些人就化紧妆，有些人就拎着那些道具跑来跑去，而且还有一格一格的房用帆布间隔开，等那些粤剧的演员换衣服、啊、化妆。粤剧的妆零舍复杂，不是就这样画几下大家都知道的。他见到大家都这么忙碌，哎呀算了，不要阻人了。于是阿俊就埋到一个比较少人的位置，然后啊，冇凳坐添，呢啲要成晚嘅喎。啊，有个箱喺度，于是佢一个唔该就坐咗一个大箱上边，继续留喺后台睇人哋工作。对于后生仔嚟讲，睇人化妆、睇人换衫、睇人跑嚟跑去，其实真系唔系好分嘅。于是佢贪得意，攞张纸笔出嚟试下画下公仔，画下人哋嗰啲大戏装扮。佢坐喺个箱度，个箱好高大，佢有少少只脚唔到地。于是细路仔最兴乜嘢？揈脚，揈下揈下，只脚就扑扑扑踢翻落嗰个箱度，发出下下嘅声音。画咗一阵有少少攰啦，又摆低张纸，望下前面嘅景色。佢见到好多嗰啲大戏嘅戏服，好整齐咁样挂晒喺度，等啲演员去攞。望咗一阵，啱啱想继续画啫，咦？好似见到啲嘢喎。头先见到乜嘢呢？阿俊唔系好肯定，佢捞一捞自己个脑。再望翻上去，佢真系见到喺一件一件戏服中间，其中有一个化咗妆嘅花旦喺戏服里边伸咗个头出嚟望住佢。但系你记住，嗰啲戏服系挂喺好高嘅位置，戏服与戏服中间竟然有个人伸个头出嚟。除非他踩在一个梯上面，但是他很明显就不是了。为什么会有个人凌空在一堆衫里面夹个头出来望着他？吓到阿俊即刻嗌了一声，劈低啲纸笔就跑了出去。出去就系咁喊，系咁喊。他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他咩事，就扶他埋一边休息。据他讲翻，当时成身打冷震，乜嘢都讲唔到。到了夜晚，大家做完晒嘢，就围住佢问咩事啊？阿细路，头先你究竟喊咩啊？佢讲翻出嚟之后，啲人猛话：啊，唔得噶，唔得，你犯咗大忌啊！我做咗咩事啊？你知唔知道里边 我哋后代好多嗰啲伤系唔坐得噶。你仲要两只脚砰砰砰咁一踢咧，系对祖师爷不敬。啊，快啲去装翻香道歉啦！原来喺戏棚入边好多潜规则，唔讲唔好话细路仔，大人都唔知道。不过由嗰次开始，阿俊对于睇大戏或者呢啲咁嘅化咗妆嘅人都有少少心理阴影。不过又点怪得佢？你话系咪？ 那次在派对初见，对看你眼里光线，笑着亦停留一点。悄悄像中了几箭，心动持续了一年，望着你侧边，同伴有许多心嘅我失眠，人人化作有。Say goodbye, none of them could ever catch my eye. 我只叫哭笑等你开解。触动思想被破坏，呼吸考验我心态，想在你面中摆，承认我太心急，想要长大。成熟的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国泰航空两名前机组人员去年十二月涉嫌在港隔离期间违规聚餐同埋外出，导致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流入社区。两人否认三项控罪，早前被裁定罪名成立，需要还押。今早在东区裁判法院各被判监八个星期。裁判官早前裁决时说，两名被告外出活动没必要，亦都未能够证明两人真诚地误信行为合法。案件定罪之后，控方再传召专家证人、卫生署高级医生作供，指两名被告病毒基因排序相同，极可能是互相传染。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享年96岁。中联办今早七点下半旗致哀，并设灵堂供各界吊唁。有学生手持鲜花到场悼念，表示江泽民对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中联办附近拉起铁马，并有警员戒备巡逻。湾仔洛克道金乐大厦一个单位发生一级火警，两名男子死亡，一名女子吸入浓烟不适，现场发现有助燃剂，起火原因有可疑。两名死者身上有刀伤，其中一名死者全身烧焦，心口插有一把刀，另一名死者送院之后证实不治，两人好大机会是亲戚关系。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的案件，原定排期在今日开审。终审法院拒绝律政司就反对黎智英聘请海外大状的上诉许可申请之后，政府提请中央，建议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国安法作出解释。律政司日前申请黎智英案押后开审，法院今日开庭处理。法官批准案件押后至到12月13日再提讯。代表控方的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说，今次释法不但关乎海外大律师以专案认许的方式来港参与抗辩，亦都关乎海外大律师是否参与国安案件，有重要意义和牵涉公众利益。周天恒亦都同意，待人大常委会定出释法日期之后，会申请再押后案件审讯日期。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清凉，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天气相当清凉，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十八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8,895点，升298点，总成交125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71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11,281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97.8，升10.6元；美团169.3，升5.7；盈富基金19.01，升3.1。阿里巴巴83.45，升3.55；港交所320.2元，升14.2；比亚迪股份196.7，升5.2；小鹏汽车38.8，升5.15；快手58.05，升0.5；友邦保险80.4，升0.9；南方恒生科技3.83，升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96。日元136.75，瑞士法郎0.943，加元1.342，人民币7.07，英镑对美元1.21，欧元对美元1.044，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8,267点，升298点。港金报16,510元，比上日收市升15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77.16美元，賣出1,777.67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1976年周恩来逝世，但是希望仍然在每个人的心中。 恩来，你放心，你期待的接力棒一定会传下去。你要相信后面的人一定比我们更强，做得更好。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结局篇》，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蕊。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嚟到宠物时间，多谢 Eric。 你好、啊， 早晨啊 ，Eric。 系啦， 好啊。今日咧，我哋上个礼拜就讲话乜嘢唔系猫狗嘅品种咧，系啊。唔啱小朋友啊嘛，因为小人咁讲啦。咁我哋就入正题啦。有咩狗品种系唔啱小朋友嘅？ 系、 嗯、OK。 即系有啲狗，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嘅，系唔啱养噶。 我估系一啲比较大只啲，系咪啊？啊，你又要话热狗喎？ 系啦， 热狗啱唔啱啊？ 唔啱咯。 有啲general guideline 系好明显咧，就呢啲 品種咧，嗰個 common 嗰樣嘢咧，就係性格啦，係大份會撞親你嘅小朋友啦，太難訓練啦，係啦，同埋太保護， 太保護咩？點樣太保護？ 品種咧就唔啱嘅。 咩叫太保護？ 狗太保護主人。 太保護個有啲主有啲品種咧係中意一個主人嘅。 哦，即係可能佢見到小朋友走埋阿媽度，佢即刻撲阿小朋友，因為佢驚阿小朋友傷害阿媽媽，係咪咁意思啊？ 啱啦。 哦， 啱啦， 係啦。 所以 如果阿爸爸攬住媽媽咁點？ 都咬㗎， 都撲㗎， 都撲㗎，係啊，係 啊。 即係佢淨係即係同阿媽媽親嘅啫嘛，所有人佢都唔俾佢埋。 知道。 咁今日咧就每一个头先讲嗰几个因素都有个代表噶啦。嗱、第一个咧就系刺娃娃。 嗯， 刺娃娃 好保护啊嘛，系嘛？ 诶，嗱系啦，刺娃娃点解咧？嗱，又即系唔好讲话佢细只，好容易整亲佢啦。呢、這个都系一个因素嚟嘅，即、系容易整亲只狗啦。譬如佢啊，同埋啲腊肠狗要小心啲。如果小朋友太细个咧，就唔啱啦。 嗯、 不过刺娃娃特别咧，就系、是、因为佢细只咧，佢个佢保护自己咧，就唔可以跑，因为你佢唔够人跑得快啦。 嗯嗯、 所以咧，佢好多时系用吠啦，同埋咬人嚟做一个。 保护自己， 系啦，两样嘢都好烦啊！ 即系佢唔够人走，于是咧，你一有啲咩佢就咬咗你先，或者吠咗你先。 系啦，加埋咧，佢系代入嗰、那个头先我讲话中意一个主人嗰啲嘅，所以如果有啲新嘅唔系主要嘅主人入去佢个范围咧，佢、就有啲唔开心噶啦。 哇、嗯，好似小恶魔咁样嘅，我噬起啲头。哦，即系呢一只其实原来系有小朋友系唔啱嘅， 系啦。不过咧，刺娃娃得意嘅，佢其实会好多时俾你啲 signal 话佢唔 like 噶啦。不过小朋友就系嗰啲唔收 signal 嘅嘢嚟嘅，所以就变咗，即系佢会开始起降啊、松毛啊。不过一 般 小朋友可能唔知咯， 于是就可能会伤害到小朋友。 系 啊，洗棚牙， 洗棚牙个样， 个鼻唔知挛埋咁样， 好恐怖 噶。 好 恐怖啊！好似嗰啲鬼片咁样。 系啊，平时好似好得意咁。 我今世人啦，讲我即系俾狗咬得最金都系一只柱娃娃。 系啊， 你啊， 系啊， 系咪因为有 我 系咪工作上 咧？即系 ICU 即系心救嘅急救嗰啲咁嘅医院啦。咁就怼只手入只。病緊嘅即係柱娃娃，佢一咬落嚟，穿咗個手指， 哇，咪好痛咯， 係好痛，係啦，所以即係唔好睇少。嗱，第二個 example 咧，就係另外嘅極端咧，就係秋田啦， 秋田 或者藏獒啊，好多啲咁嘅好巨型嘅家 dog 都係喺呢個category 噶啦， 哦。 系啦，所以咧狼狗啊，埋卵内啊，呢啲咁嘅狗咧，就全部都有啲唔啱细噶啦。 如果你咁讲咧 ，Dorothy， 所有用 size 嚟计咧，就好多狗都大只噶。其实 ，even 你金毛寻回犬有啲都几大只噶。 金毛寻回犬会系用中型型，中你估到系中型嚟形容嘅。 中型 大狗，譬如我俾个 example， 大狗啱啦，其实大狗都唔啱嘅。譬如咧就拉布拉多。 嗯， 拉布拉多你估唔到系大过金毛噶吓， 系咩？ 系所以金拉布拉多 OK 噶，所以唔系种种都系嘅。不过咧，加布拉多嘅性格唔系一个加多噶嘛，唔系一个看门狗啊嘛， 系、 所以咧佢嘅 instinct 就会如果 feel 到呢啲细蚊仔过嚟，即系暴力少少咧，佢就可能会嚟加多毛啦，咁啊死啦，系啦，咁啊加多拉布拉北京狗。你估唔到北京狗同埋西施狗两种品种都唔系好啱细蚊仔嘅， 点解？ 唔系好啱好细嘅细蚊仔啦。北京狗咧就性格同西施狗你估嘅唔同啊。我旧时两种狗都有养，北京狗咧佢哋就会好好多 attention， 会保护住人，有少少嘅柱娃娃嘅。 嗯哼， 唔中意俾人拉尾啊搞啊，佢哋就好中意自己啲玩具同埋嘢食咁样嘅。所以如果你食紧嘢攞过去咧，佢会咬你嘅。 嗯 嗯， 系啦，所以呢个品种唔好啦。 西施狗好啲嘅，西施狗嘅問題咩咧？佢 B B 嗰陣時咧，就其實佢會好黐、好跑啊跑，好奔跑嘅。好多其實好多好嘅西施 breeder 咧，如果你屋企有好細嘅細蚊仔，唔會買只狗俾你嘅。 哦， 係啊，係啦，因為驚你真係踩親嘅細蚊仔，踩親個小朋友，因為個小朋友踩親只狗啦，因為佢哋真係係好容易跌親啊，佢好奔放啊，好中意黐住你腳 喺度，喺個腳嗰度跑嚟跑去， 好容易係啦，好容易踩親嘅。所以咧就不過咧，你如果領養只老啲咧就 OK 喎。我就後生嘅西 領養只老啲，子明唔該俾只老狗我。 幾多歲為老啊？ 我諗五六歲啦，係嘛？ 係啦，喺酒吧都話我要個老。冇嘢，就係咁啊！就係雪橇唔得啦。 你真係樣曳，係咩啊？雪橇、 雪橇同埋阿拉斯加啲咧都唔啱啦，因為佢好難訓練嘅。 哦， 同埋你記唔記得雪橇同埋阿拉斯加喺喺北極係做咩嘅？ 工作犬 啦， 係啊，扯嘢係 啦， 係啊，拉車噶嘛。 好難訓練嘅，佢第一樣嘢養呢啲狗咧， 好難訓練。咁佢訓練佢拉車啊？ 係啊。 你訓練 咁佢自己中意拉車 嘛？你整你架車冇咩用啊嘛，所以佢就會你譬如帶佢出街咧，佢會扯你九成嘅。 係啊係啊，我見到有好多都係咁， 扯得好大力 嘅。係啊， 係啊，咁啊好明顯，你一就冇咗呢個俾細路仔個樂趣去揸住只狗去行街啦。二咧就係你一手揸住佢，你 left 手揸你個細蚊仔，其實都有啲危險嘅。 啱嘅，不過試過有一次，我見到一個外國人咧，都幾有型嘅。佢帶緊個呢啲咁樣嘅即係阿拉斯加犬啊，跟住咧就去去咩啦？但係佢後邊咧，佢自己帶住即係著住個就 roller blade 咯。 哦， 系啊，跟住佢扯住佢咁样行嘅喎， 好得意啊！ 佢预咗俾佢拉， 佢俾佢扯啊，系 啊，好可爱啊呢个画面。 佢预咗就好啫喎，如果你冇预咧，或者好似阿 Toddy 话斋，你俾个小朋友拖住咧，好危险。 系啊， 佢拉拉出马路就弊嘅。 不过好得意噶，你咁样做咧，都永远呢个世界，即系好明显对只狗冇咩害啦，只狗系 design 嗰样嘢啦。我自己咧都有只五十几公斤嘅波索啦，即系俄罗斯猎犬，我哋之前讲过啦。咁啊，我就有一样嘢，我同佢行山。佢自己啲水啊，成咧，我就喺我有个摆，我有个袋，好似嗰啲麻， 叫佢自己孭翻， 喺个背脊嗰度孭。不过咧就好明显冇嘢嘅，对佢嚟讲好小事嘅啫。不过你喺街边行街咧，都会一定有人，哇！你系咪约束噶？你咁样做噶？咁啊，我即系 挂住啲嘢喺佢度，就话 系啊。 明白。好，仲有啲乜嘢？我哋平时都以为 嗱，全部啲牧羊狗。style 嗰啲全部都有啲啲唔啱嘅， 因為 啲牧羊狗啊、澳洲嗰啲追牛嗰啲狗啊，呢啲咧因為佢係因為你個小朋友有少少似一樣啊， 哦，對於佢嚟講， 咁會點啊？咁會點啊？ 佢啲狗咧點樣去困羊咧？困羊咧就係佢會追佢咬嘅，佢唔係好大力咬，不過會 嚇下佢， 捏咁樣啦嚇。系啦，咁咧就变咗咧，佢都会有机会咬，咁啊讲就羊就好多毛咬到都个毛嘅啫，不过只小朋友可能咬啲脚仔，咬到皮肤啊，所以咧呢啲狗都唔系好啱玩嘅。 哇，咁你讲 你 个 缩到窄， 即系冇啦，即系冇啦。 你讲一只系可以养嘅， 你缩到窄喎，系咪？ 系啊， 贵妇狗咯。 其实咧，我有养贵妇狗咧，贵妇有时都会为咗保护主人咧，譬如举例咧，因为佢会跟我个女咁啦吓，咁我哋有时走埋咧，扎地拍下个女咧，佢都会想噬我哋噶，即系佢会想保护个主人。其实我谂唔单止你头先讲啲品种，有啲狗都系，如果佢好跟个主人咧，佢就认定佢咧，咁佢就会有一个护主嘅心态。 哦，同埋咧，我要 qualify 啦，即系因为讲咗咁多品种，其实永远都有 exception 嘅，转个头有人同你讲话，我只阿拉斯加好好嘅，同细蚊仔，咁可能系真嘅，所以不过咧就呢个系一个即系个 普遍嘅现象啫，就唔系一 好 个系啊，唔系全 乖嘅，又唔系一定乖嘅，因为你话金毛寻毛嘅啱细蚊仔玩啦，不过我知道香港最大件事只狗咬人咧，系咬 即系金毛寻 脚手啊吓。锯成只手出嚟，系一只金毛寻去咬个阿婆婆嘅， 真系咁哇！ 系啦，所以你即系只狗都可以危险，只狗都可以好善，所以冇话 rules 嘅。 所以个 rules 就系话，如果你唔熟悉嗰个主人，唔熟悉嗰只狗咧，最好咧就唔好喐啲买只手埋佢啦，系咪咁讲啊？ 系啱啊！我哋其实训练啲姑娘咧，就差唔多第一日咧，我永远都同佢讲话，就个主人抱紧只狗，佢狗几 friendly， 几摆紧尾都好。几得意都好，好似冇嘢咧，都唔好攞隻手过去摸佢个头， 因为你好自然嘅，一个新姑娘好热情嘅份工咧，就会啊， 好得意啊， 欢迎欢迎大事咁样啦吓。不过原来咁样咧，就系十分之危险嘅，因为可以冇啲手指。 好啦， 好多谢晒， 小心， 多 谢 你，多谢你啊！下个礼拜再倾啦 ，OK， 拜 拜。好，时间差唔多嚟，我哋职业安全剧噶啦，听日星期五，我哋继续喺10:00同大家见面啊。 好， 拜拜， 保重身体。咁而家18度，所以我哋湿度67%，即刻送上。就是今个礼拜即安剧。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行快两步啦，慢吞吞，迟到啦！ 哎呀，又话行两个街口啊，到嘅，行咗半个钟都有啦。头先我都话噶啦，搭的士嘛，你又话唔使。 哎，行几步都嘈嘈闭，一行慢步身体好啊！啊，你啊，到啦，咦？唐楼嚟嘅， 唐楼咁啊，即系要行楼梯，我哋要去边一层啊？ 七楼啫。啊，老婆喺呢间啊，揿钟啊，唔该。 你等我，我想调气先啦。 两位，请入嚟。 哇，佢又透视眼定顺风耳啊，知道我哋喺门口嘅，好犀利。 哎呀，老公，你望下头顶啊，有闭路电视噶，佢梗系知道门口有人啦。 哦，又系。 两位仲企喺门口做乜啊？入嚟坐啊嘛。 大师，你一定要帮我哋啊！我最近咧好多嘢都唔顺利啊！ 我当然知道你哋近排啲运气麻麻啦，等一阵先。 啊，唔好意思啊，我想问清楚咧，你年纪轻轻啊，就系 Michael 大师啊？你真系识噶吓？ 其实咧，我叫 Michael 师，系家中大仔啊，所以由细到大咧，大家都会叫我做大师。是 ABC 个师，不是师傅个师啊。 哦 ,ABC 个师 ,Michael 师。 你不要那么失礼啦，都是一句啫。啊，不好意思啊 ,Michael 师大师，你不要怪他啊。 不紧要，两位喝杯茶先啦。 哦，唔该唔该。 Michael 大师啊，我不喜欢喝茶的。有没有那些橙汁啊，这样呢最好是鲜橙汁那只。 这杯呢就不是普通的茶。只要你哋饮完呢杯茶咧，靠留喺杯底嘅茶叶，我先可以睇到你哋未来会到啲乜嘢事噶嘛？ 真唔真噶？ 我啊咁大个人啦，都未试过茶叶占卜啊！啊，想试好耐噶啦，太好啦！大师，我饮完啦，我嚟紧几个月会点啊？ 等我望下先。呢位先生，你做边一行噶？ 哎呀，我老公做维修嘅。阿 Michael 大师啊，你又话自己咩都知嘅，咁基本嘅嘢你都要问嘅。 咁我样样都知，唔使问你哋嘅话，咁我哋就唔使见面，我净系 send 个 email 俾你哋咪得咯。 哎呀，老婆，你唔好阻住阿 Michael 大师解答我嘅问题啦。你唔想听嘅话，你自己去食 lunch 先啦。 唔得，我咁辛苦啦，行到咁耐啊，就行咗七层楼梯上嚟，我唔会咁轻易走嘅，最多我剩少少咯。阿 Michael 大师啊，你继续啊，继续吓。 我睇到你老公最近啲运气好似麻麻喎。 吓，系啊，我最近啲运气真系好麻麻，六合彩咧，唔好话头奖啦，二奖、三奖、四奖、安慰奖，我都冇中过啊。 我唔敢讲话百分百，但系我睇啊，99%啊嚟睇你嘅人咧，梗系觉得自己运气麻麻噶啦。阿 Michael 大师啊，你可唔可以讲一啲我哋唔知嘅嘢俾我哋知咧啊？呢只 静啲， 太太啊。我想你误会了我的意思啦，我是说你先生应该工作上面好像不是咁顺利，我还看到在不久的将来你很有可能是要离开地面不超过2米的地方工作。 离地工作做维修这一行啊，成日都会有机会啊，在不超过2米的地方工作的啦，有几难预测啫。 我还看到他可能会因此有血光之灾。 血光之灾？Michael大师啊，咁可以点样化解呢？ 想化解好易啫，只要避开用到梯具嘅工作就冇事噶啦。 哦，明啦，要避开相关嘅工作，明白明白。 老公啊，你清醒少少啦，要你避开要用梯具嘅工作，何止冇意外啊，连工都冇埋啊！我知其实好多承办商啊、雇主啊，依家为咗工友嘅安全着想，会鼓励工友转用流动工作台，又或者系轻便工作台去取代梯具，包括直梯同埋接梯。 流动工作台即是有些碌那些通架，那些好像是金属棚架来的，要找合资格人士检查和签俗称棚子的表格5。金属棚架什么不是只适用于是2米或以上的高处工作的吗？ Michael 大师，你这样讲不是挺啱啦，无论离地工作亦或在高处工作，金属棚架都可以用。一般嚟讲，进行唔超过2米嘅离地工作，可以使用轻便工作台，例如梯台同埋功夫凳。一个合规格嘅梯台系会具备以下嘅条件：梯台嘅踏脚面同地面嘅距离要少于2米，有围栏及踢脚板，有安全上落通道俾工友。结构当然要坚固啦，工作台嘅踏脚面应该系防滑设计等等。 听你哋咁讲，我明白梯台系可以俾多几个工友企喺上面做嘢嘅梯具啊嘛。 哎呀，大师啊，你咁谂啊，错得好离谱。梯台系轻便工作台嚟，唔好同直梯同埋接梯呢一类嘅梯具搞埋一齐噶，两样系唔同嘅嘢嚟噶。 Michael 大师，唔好介意我老婆咁激动啊。因为你这样想呢真的很不正确，因为每个轻便工作台的产品操作指引里面呢应会讲明工作台的负重能力，还会包括台板的最高负重以及整到台架的最高负重等等。工友在使用这个轻便工作台的时候绝对不可以超出安全负重，不是你喜欢站几多人就几多人的。大部分轻便工作台的设计和构造只是容许一个工友在上面工作。 那你们刚才又不要说，我怎么识这么多呢？我又不是做维修的。啊，我又想问一下，要用这些轻便工作台需不需要选地方的？定还是任何地方都可以用？ 大师啊，当然不是哪里都用到轻便工作台啦，只可以在平坦、坚实、没有楼梯、没有凹凸的地面才可以用的。 是啊，同埋工友不单止要留意地面的情况，高空环境都要看清楚，例如要看下有没有天花装置、横梁、悬挂物、大电设施等等。如果有的话，就未必适合用轻便工作台在下面工作啦。 如果工友要从工作地点 A 去工作地点 B 做嘢，系唔系可以连人带杂物咁样成个轻便工作台推走噶？好似一架超大型手推车咁。 Michael 大师，梗系唔可以啦！要移动轻便工作台之前，所有工友必须离开工作台，仲要清走所有杂物噶。 哦，艾斯，估唔到用轻便工作台嚟做嘢都有咁多嘢要注意、啊。多谢你哋啊！两位仲要唔要多杯茶？ 吓，系唔好客气啦，老婆，我哋都系走啦。睇嚟，与其求神问卜，我翻去熟读多啲关于使用流动工作台嘅安全守则，更加实际啊！ 仲平好多啊！ 离地工作要小心，安全守则要记真。我是 Michael 师。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